集生态信息，讲述人物故事，分享乡村趣闻，展现田园风光。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与北京市委农工委联合为您打造的生态北京。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今天是2021年11月21号星期天，农历10月17。眼下已经正式入冬，明天我们要迎来小雪节气了。在这个阶段，养生方面呢要做出调整，饮食上要少辣多酸，多吃一些滋阴润燥的食物，以加强肝脏和肺的运化功能，尽量少吃生冷的蔬菜和瓜果。在作息上呢，也要尽量早睡早起，太阳出来之后起床呢是最佳时间。另外，冬天风寒效应明显，外出要做好头部、背部和脚部的保暖，多多的补水润燥，同时要注意用火、用电和用气的安全，谨防冬日火灾。最近几年，门头沟区围绕落实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定位，充分利用京西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两区建设、一线四矿建设的叠加效应和政策红利，开启了绿色发展新格局。今天节目就为您详细的说一说。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说说今天节目亮点，美丽乡村开启数字新生活，北京深山基站架起信息高速路，东城区慢行系统进一步提升，完成165.4公里，门头沟区高新技术企业在北交所首批挂牌上市，怀柔区庙城镇让闲置屋顶变成了发电站。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生态宜居要闻，为大家盘点本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生态资讯。海淀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服务管理平台上线， 京郊各区展台也在红毛会上亮相特色产品， 北京市属公园游览场所全面开放，限流比例上调， 从景谷大桥到顺义的特色， 北京环球主题公园项目打造花园式公园，将实施45万平方米绿化。 更多新鲜生态资讯尽在生态宜居要闻。 在数字化时代，一部手机就是通往世界的大门。记者日前了解到，随着助力乡村振兴成为新的历史任务，本市运营商纷纷打造深山基站，用信息高速公路提升乡村经济发展。智慧水表、无人拖拉机、智慧灯杆，这些新型智能服务的加速落地，让村民们进一步享受到了数字生活的红利。群山起伏的怀柔山区，基站修建的难度格外大，驱车1.5小时，距北京城区100多公里的怀柔区宝山四镇，由北京电信建设维护的北沟南基站。北京电信基站维护员傅广旭介绍，村里大多是老年人，视频通信普及后，身在远离城市的乡村，他们也可以和大山外的子女视频通话，刷剧看新闻更是不在话下。在深山里建基站，维护远比建设更难。为了扩大信号覆盖范围，深山基站呢一般都会建在山顶或山脊开阔处，路很远，工作人员每次维护凌晨就要出发，40-50斤重的工具一路只能靠肩挑手拎，往返一趟呢就要5-6个小时。这些辛苦为的是能让村里人不出屋也能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不仅在怀柔，如今平谷区的33个村也全部开通了由北京电信支持的医保信息系统专线专网，家门口就能办医保业务。而最近密云区北庄镇智慧灯杆平台荣获了2021年北京美丽数字乡村示范项目。小信号事关大民生，在密云北庄镇朱家湾村和杨家铺村，北京联通与当地基层政府共同搭建起数字乡村平台。依托这一平台，密云朱家湾村委会可将村务公开和上级惠农政策精准传达给每户村民，而村民呢也可以通过平台反馈意见，实现了更有效的双向沟通。北京联通还为这两个村子提供了智慧灯杆解决方案，这些智慧灯杆及视频监控、语音播报、 LED 显示、红外感应和各种温湿度传感器于一体， 如灯杆周围出现吸烟或明火情况，管理人员可通过实时对讲功能第一时间制止危险行为，实现乡村林木防火和自动化管理。农村主要的生产呢是农业生产，在很多城里人还没有过自动驾驶的经历时，如今密云陈各庄的村民却领略到了无人驾驶的乐趣。今年的农忙时节，在密云区河南寨陈各庄村的500亩农田里，五台无人驾驶拖拉机大显身手。他们各司其职，在高速度大宽带的 5G 网络支持下，精准有序自主地开展着一项项作业。由北京移动和北京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推广站合作， 5G 加无人智慧农机落地密云无人作业试验示范基地。相比传统的耕种方式，无人拖拉机精准定位可以有效地减少漏播、重播，提升农业资源利用率并节本增效。虽然没有驾驶舱和驾驶员，但这些黑蓝相间的农机却像是拥有了自主智慧。它们不仅能区分作业区域和边界区域，会自动控制机具动作，还能实现 U 字形和原地鱼尾式掉头。在 5G 加北斗高精度定位技术支撑下，无人拖拉机作业的直线精度只有 2.5 厘米左右误差，比传统农机更灵活敏捷。随着 5G 加无人智慧农机的落地，让每寸土地发挥更大价值的精准农业将加速到来。再来关注一下各区本周还有哪些新亮点。随着慢行系统整治工作的开展，东城区适合骑行、步行的道路越来越多。记者日前了解到，截至目前，东城区累计完成了 165.4 公里慢行系统整治工作，非机动车道、人行步道宽度达标率大幅上升，更多的居民愿意选择健步、越骑的绿色出行方式。在环二环东城段，北起钟楼北桥，南至陶然桥西，主路全长 17.5 公里，双向慢行系统总长 27.5 公里。这样的彩色路面总共铺装了2万多平方米。另外，为了提升立交桥下慢行道路的通行能力，东城区在朝阳门桥、东四十条桥、东直门桥等四座立交桥下设置了机非混行车道，并加装了自行车优先的标志。改造前，立交桥下的慢行道只有 1.5 米宽，而改造后，慢行道宽度变为3米左右，提高了通行能力和舒适性。除了慢行步道外，历经700多天的匠心雕琢，位于北京东南二环内的龙潭西湖公园从16号开始试运行。龙潭西湖公园建成后，也将为周边百姓提供景观优美、设施完善、融合文化、科普、健身于一体的休闲场所。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公园真是挺幽静的，适合带小孩玩来的。前面这还有沙坑。 你喜欢这儿吗？ 喜欢。 这儿有什么你最喜欢？ 爬道、湖面。 会常来这儿的。 上午9点，已经有不少居民在龙潭西湖公园里健走休闲。公园里连片的芦苇、垂柳、荷塘，让整个环境野趣十足。负责龙潭西湖公园提升改造工程的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公司总设计师李占修介绍，整个公园面积不大，却小巧而精致。 公园的面积呢是4.16公顷，水面是5.1公顷，水陆各半的这么一个格局。我们设计的时候就恢复了湿地植物特色啊，另外还要打造了几处的这种鸟岛。岸上植物呢，实际上我们桥灌木用了50多种，形成我们整个的非常丰富的植物的一个系统。 调蓄净水是这个公园的一大特色。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公司设计一所所长郝永祥介绍，这次改造充分利用大湖及山体地下空间，修建了一个6.2万立方米的生态水处理设施。 整个天坛这片的雨水的汇集是流到咱们西湖直接水体的，现在呢它直接先下地下那6.2万，经过净化了以后再回补咱们湖水和那护城河的水，当水位达到一定高度的时候，可以西湖的水可以反补中湖和东湖。 如今龙潭西湖湖面清澈如镜，微风吹过泛起阵阵涟漪，远处龙潭中湖公园标志性建筑摩天轮倒映在西湖的水面中，人们纷纷拿起手机定格下这美的瞬间。家住龙潭西里6号楼的韩大妈说， 原来就是东南风一刮，我们小区里头就闻味儿。你知道下水沟什么味儿吗？就是这味儿。开园第一天嘛，我进来一看，水特别透亮，给你感觉特舒服。 北京创新景观园林设计公司总设计师李占修介绍，龙潭西湖公园内还设置有环湖健步环和滨水科普环两大环路。 上层呢是用这种3米的这故宫红的一个沥青路啊，形成一个环步路，正好1公里啊，老百姓走起来非常的舒适，形成一个健身环。然后沿着水面呢，我们这次打通啊，做了大概190米的木栅。 栈道，走在水边嘛，就离着植物啊这种鸟啊都非常近，所以形成这种科普环。 龙潭西湖公园开放后，与龙潭中湖、龙潭公园形成了三湖主题鲜明、功能互补的风格。东城区园林绿化局局长苏振芳介绍， 龙潭湖公园呢，它里边有一些健身设施、游船、游艺，应该是一个综合性的公园。龙潭中湖公园定位呢，还是健康潮运动的方式。龙潭西湖公园呢，它的风格就是补野自然，有一处非常好的园艺驿站，今年内应该正式的就开放了。 龙潭西湖公园目前已进入试运行阶段，将开放北门、西南门两个门区，每天开放时间为早8点到晚6点，明年1月1号开始恢复正常运营时间。 再把目光转向大兴，目前大兴区积极推进国家森林城市建设，以高标准建设大兴国际机场周边5纵2横7条交通联络线生态绿廊，环绕新机场周边建林15万亩，栽植乔灌木31万株，平原造林面积已高达约30万亩，建设规模居全市之首。此外，建设永定河绿色港湾、廊伐森林城市公园、孙村公园、西红门生态公园、森林城市主题公园等一批高品质公园。目前大兴区的人均公园绿地面积14.51平方米，公园绿地500米服务半径覆盖率高达92.7%。本市今年下半年开启的大规模生态补水工作仍在持续进行。近日，位于南水北调密云水库调蓄工程之上的李史山泵站启动小中河向八干渠等河道分水工作，向顺义西北部地区生态补水工作。该地区地下的密怀顺水源地将再添新储备。北京市南水北调团城湖管理处相关负责人介绍，市水资源调度管理事务中心发出补水调令之后，李史山泵站运行值班人员将小中河分水闸闸门由关闭状态开启到0.33米。随着闸门的开启，清澈的密云水库来水经八干渠、方士渠缓缓流向温榆河。补水区域呢，主要位于顺义西北部地区，补水沿线全长18.2公里。大部分水源将回补地下。目前小中河分水闸各项设备设施运行正常，调水工作安全有序。小中河分水闸流量呢，已调到每秒5立方米，其中向密怀顺水源地补水每秒4立方米，向顺义高丽营地区补水每秒1立方米。预计本次生态补水将持续到今年12月中下旬。因为受到今年汛期多轮强降雨影响，密云水库来水较往年明显增加，水库蓄水量创历史最高值。为了充分利用水资源，进一步改善北京平原地区的水生态环境，本市启动了大规模生态补水工作，进一步扩大地下水回补区域和地表河网受水范围，有效回补地下水源地。之前借助充沛的降雨以及两次生态补水，密怀顺地下水源地之一的怀柔备用水源地地下埋深已创下了历史新高，恢复到了开采之前的水平。而这次李史山泵站开闸放水，将继续为水源地加码，持续增加地下水储备，藏水于地，让水源地得到充分的涵养。 这里有鸟鸣，这里有花香，这里有鲜果，这里是生态北京。 最近北交所的信息呢，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而位于中关村门头沟园的北京恒河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就在11月15号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这也是北京地区首家在北交所上市的企业。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上午9点半，北交所准时开市。 它的大屏幕上已经出现了目前的一个开盘价啊，涨幅达到81.38%。 恒河股份的股价开盘后一路冲高，涨幅一度达到203%。北京恒河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玉建现场见证了这一时刻。 好日子也是我们公司一个重大的一个里程碑了，所以我们心情呢这很激动。企业上市之后啊，获得了资本的支持，获得了社会的支持，包括我们自身的人才的积累和引进，企业都会插上一个发展的翅膀。 北京恒河信业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二 2000年是中关村门头沟源的一家高新技术企业。 我们现在主要致力于挥发性有机化合物的治理与综合监测服务，在这个领域呢，拥有比较显著的市场地位。从技术研发，从标准的建立，我们全程参与了国家、北京和地方的这个发展，获得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在核心的挥发性浓度测量的这个算法上，软件、硬件的集成方面，已经具有一个行业的领先地位了。我们的成长呢，离不开门头沟区委区政府的支持。 中关村门头沟源现有高新技术企业16家，其中6家是市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家是国家级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门头沟区委区政府近年来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对园区企业进行帮扶。中关村门头沟源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辛永泉介绍， 在人才引进方面，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给一定的补贴，在融资方面我们给一定的贴息支持，在平台搭建方面，在知识产权保护啊，包括我们一站式的快速审批啊等等方面，有求必应，无事不扰，助力企业在科技创新方面发力啊，强化对企业服务。 最后再把目光转向怀柔，近日在怀柔区庙城镇政府机关大楼的屋顶上安装了一排排深蓝色的太阳能电池板，这也成为该镇首个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试点。试点面积约1200平方米，预计年绿色发电量在12万度左右。据庙城镇副镇长李明介绍，作为怀柔区的工业产业集中区，庙城镇内办公楼、厂房、车间等满足载荷要求的屋顶资源和公共设施系统较多，有利于推进全镇屋顶分布式光伏开发工作。今年年底前，还将有庙城镇派出所、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5家驻镇单位，总计约4000平方米的屋顶加入试点。接下来还将继续调动镇域内150多家企业的积极性，分批加入到绿色用电的队伍当中。预计到14/5末，庙城镇商业屋顶和居民屋顶推广光伏发电总面积将超过10000平方米，每年光伏发电总量将达100万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搜索的生态宜居要闻。消息来自新华社、本台、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北京日报。接下来是乡村振兴故事。 了解新农业，感受新农村，走进新农民。生态北京为您讲述新时代乡村振兴故事。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我是主持人张燕。北京之西的门头沟区自古便声名显赫，历史悠久，著名风景古迹名胜区潭柘寺更是有着先有潭柘寺后有北京城的美名。而在人们以往的印象当中，门头沟地处京西边界，群山叠峦，交通相对较为闭塞，发展依赖于传统煤炭产业。通过近年来的大力发展和建设，门头沟现在的交通网络已4通8达，十分便捷顺畅。而围绕落实生态涵养区功能定位，充分利用京西产业转型升级示范区、两区建设、一线四矿建设的叠加效应和政策红利，门头沟开启了绿色发展新格局。今天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门头沟我们那边就现在就是说推展门头沟小院，门头沟小院就会来带来游客，带来游客的同时呢，那边还在修建109高速，这样的话就缩短了我们村与城镇的就是说这个距离，到时候村民就是说来山里旅游观光更加方便，那这样的话肯定就直接带动了我们村里边花果的发展。 门头沟区清水镇下清水村的王鹏是村里一名年轻的村委，谈到门头沟这些年的产业发展，他充满希望的这样评价。而就在5年前，下清水村还是门头沟出了名的穷村，煤矿开采关停后，村民们的收入急剧下降，142户262人戴上了低收入的帽子，没有产业没活干，让大伙看不到希望。王鹏说， 我们村呢以前是主要开采煤矿，后来呢随着国家政策煤矿关停之后，然后村里边的经济发展也有了一定的停歇，说为了解决老百姓的收入问题，然后打造了清水花鼓，也结合国家的相关政策，然后建造了一个花鼓景点，利用村里边300多亩土地建造了一个景区，然后现在有瀑布，然后观光木屋，还有休闲木椅这些设施。 有了基础设施，还有发展农旅融合的新型产业， 从2019年开始，在村委会的带领下，村民们开始在清水花谷种植藜麦、谷子、高粱等多种观赏加经济农作物，在解决村民就业的同时，也为全村的经济增长不断发力。村委王鹏说， 结合旅游开发，以农和油结合，现在种植了一些景观农作物，然后有藜麦啊、油葵啊、小米，这些都可以成为我们村的一个农业产品，对广大群众啊销售，然后来促进村民的收入，也壮大村集体的经济收入。 每年秋收的日子，村民们收割完藜麦要在太阳底下进行晾晒，这些鲜艳夺目的藜麦不光为清水花谷带来新的面貌，也让村民们的生活越过越红火。红火的藜麦烧旺的是下清水村村民的美好生活。下清水村村委王鹏介绍，村里通过景区门票、农作物销售、花卉观光等多个方面，可以达到累计收入60多万元，基本上每个就业的村民年收入有近2万元。 这些年变化很大，因为之前我们村低收入户就有很多，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开发以后，村民可以到花谷进行劳作，然后这样可以提升他们的收入，然后人均收入也从之前的可能几千元提升到现在2万元左右年收入。 像下清水村这样的曾经以煤炭为主导产业发展的村落，在门头沟还有很多，比如成功转型的炭厂村、古村落保护完好的窜底下村等等。而位于门头沟区西南30公里的原北岭瓜草地村的瓜草地生态观光园也是其中之一。曾经这里有门头沟煤矿、橙子煤矿近百年堆积的300多万立方的3座煤干石山，而经过多年改建，如今矿区已经由黑山变成了青山。门头沟永定镇南区社区居民委员会书记罗金宝说， 我们包括山体的修复过程中，我们水土保持的过程都是前期做了大量的调研，从修山养山到生态治理，要不要以为生态的修复和治理的过程中本身就脆弱了，你再破坏它，有绿保绿，有树保树，这个生态的过程修复的过程。农民在就业嘛，转变思想观念了，你靠山挖山，原来是你现在得靠山呢养山了，所以这生态逐年改造恢复，然后变成了现在我们这样。 从昔日的荒山野沟到如今的悠悠花谷，从曾经的资源枯竭型矿区向生态涵养发展区的转型发展，门头沟区的乡村建设不仅在努力修复生态环境，也为到来的市民带来全新的体验和感受。市民赵大姐说， 生态园建得不错，景色也挺美的，特别漂亮，心情立刻就舒畅了。 结束千年采煤历史，打造京西文旅康养休闲区，曾经的煤矿等工业遗址也会充分利用，此外还将串联京西自然文化景观等等。为此，推动建设的一线四矿及周边区域协同发展概念规划方案日前又有了新进展，通过资格预审，十月底已从36家设计单位中选出4家应征单位参与京西一线四矿及周边区域协同发展方案设计，预计最终设计方案明年年初出炉。而所谓一线呢，是指门大线，从门头沟到木城县煤矿全长33.4公里，四矿是沿线4个产煤区，包括王平矿、大台矿、木城建矿、千军台矿。这些煤矿相继退出煤炭生产后，留下了大量的工业遗存。京能集团实业投资部部长刘德江介绍， 主要聚焦一线一点和一枢纽，主要是先把铁路线作为旅游专线，独立的一个旅游产品打造出来。木城建呢，以文化建筑展示为主；大台呢，主要是以沉浸式的煤矿博物馆来建设。木城建矿区呢，相对的设施比较完备，我们是以文旅康养为主的。而千军台呢，我们拥有了北京市独有的这个地下航道，这块我们以矿山的体验以及呢国家应急培训这一类的规划为主。 根据规划，门大线将设立12座车站，即门头沟站、琉璃渠站、野溪站、协和建站、丁家滩站、九原站、色树坟站、王平矿站、落坡岭站、大台矿站、木城建矿站、千军台矿站，包括7个现状站点和5个规划新增站点。方案设计共分3个层次，概括为一带一线12点。一带指总体策划范围以门大线为核心，东西长约27公里，南北宽约6公里，总面积约99平方公里的带状区域。 一线指景观规划范围，以门大线两侧视线可及范围为主，南北宽约100米至1500米，总面积约20平方公里。应征单位需在规定时间内针对三个层次分别提出相应的规划设计方案，方案征集应征阶段设计周期约90天。2022年1月中旬，主办方将邀请国内外城市设计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对方案进行评选，最终确定正式方案。门大线旅游专线会串联沿途生态山水、红色历史、民间习俗、古道古村、宗教寺庙和清溪梅叶文化资源，成为践行两山理论的生态线。游客可以欣赏沿途风光，铁路周边的生态环境提升也会同步开展。门头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蔡丽君表示，以4个1号工程为抓手，门头沟正全面开启绿色发展新征程， 更多的把解决老百姓的揪心事儿、烦心事儿作为一个重要的抓手，抓住棚户区改造、国道109新线高速公路、文旅休闲产业、一线四矿、永定和治理4个1号工程，全面开启我们绿水青山建设的新征程。 生态小贴士，听出来的生态百科。 欢迎继续收听生态北京。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穆先运日前在京郊密云发现了北京兰科植物新种插纯无喙兰，让北京市野生兰科植物的种类总数增加到了18属25种。今天生态小贴士就和您说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植物。据穆先运介绍，插纯无喙兰个体数量少，十分罕见，之前只在四川木里、陕西洋县和河南卢氏县等地见过。北京市是该物种已知天然分布的最北界。虽然个头矮小，但插纯无喙兰具有兰科植物的典型特征唇瓣，而它深绿色的唇瓣末端分叉。据了解，兰科无喙兰属全球共7种，我国呢分布有3种。它们的独特在于自己没有绿叶，无法进行光合作用来制造养分，要依靠根系借助土壤真菌获取营养、开花和结果，因此它对生态环境的敏感性非常高，种群的繁衍很容易受到各类因素的干扰。因为地处北温带，辖域面积较小，北京市的野生兰科植物资源优势相对来说并不突出。在过去8年时间里，穆先运谱写了北京野生兰花发现三部曲。2013年发现北京兰科植物北方葵花兰，2017年又发现兰花新物种北京无喙兰。而前不久，他在整理植物资源调查数据时，发现一组拍摄于密云的兰科植物照片，形态十分特殊，经过专家核定为北京兰科植物新种插纯无喙兰。调查还发现，该区域同时分布有一定规模的北京无喙兰。专家认为，这两种珍稀的兰科植物生长在同一片小天地里，十分难得，也再一次验证北京的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上就是今天生态北京的全部内容。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和其他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新闻广播稍后的更加精彩的节目。下周六10点25分，生态北京，我们再见喽。 快递。快递 哟，奶奶，这都是您的快递啊？ 网购啊，一学就会。我还准备众筹嫦娥5号从月亮上带回来的土呢。 嘿嘿，那叫月壤，是科研样品，国家宝贝，怎么可以随便买卖呢？奶奶您先等等哈。来，您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 这不是我买菜用的网兜吗？ 那您说它是用什么织的呢？ 你看不见呀，尼龙线呗。 您没看出来呀、它是由一个一个大窟窿小眼织成的。 哎呦，还真是啊。 这网购的陷阱啊，就像这些窟窿洞洞，您众筹月亮土啊，就掉进去了。 网络时代，理性消费，谨防消费陷阱。1980年，中国运动员参加第13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